点调频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新家，我的洋娃娃要长 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之后，今生。 深渊前，像什么微扬的嘴角。 情的起落，我无法猜透。握你的手，却被你推落。听见你眼中泛黑的寂寞，问你心想什么，微扬的嘴角有强颜的笑。这样的夜，热闹的街，问你想到了谁，紧紧锁眉，我的喜悲想到了谁，紧紧锁眉，我的喜悲随你而飞，潮了又湿的泪与谁相对。这样的夜，热闹的街，问你想到了谁，紧紧锁眉，我的喜悲 经典调频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怎么啊，美人泪断人肠，这能取人性命誓言之他，诀别时两三行，写在三月春雨的路上，若还能打着伞走在你的身旁， 诀别时

300-500元。一站式政务 APP 北京通上线试运营之后，将不仅仅是市民和两会代表委员沟通的便捷渠道，更会成为融合各类公共服务的市民服务大管家。 经典调频，北京 FM 969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

但是最近天气真的是变冷了很多，所以回家路上一定要记得多穿衣服，注意保暖。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经典调频北京 FM 969，我是主播周周。此时此刻，969跟您一起在路上。 就让这首歌今夜一直重复，我们都没错，只是看清楚原来不懂的事，没有什么好说，现在先不要说，就让我们沉默，最后的拥抱

想，我们没有在一起，至少还像朋友一样，你远远的关心，其实更长。 今年九六九，生活最最有料。生活最有料，我是周周。最近洋垃圾服装产业再次遭到了媒体的曝光，大量来自废品站甚至是停尸房的旧衣服是漂洋过海私入我国，在被分拣翻新以及重新挂上吊牌之后，化身为了外贸尾单，成为了不少人淘到的得意之物。可洋垃圾泛滥也让更多的人穿上了假的外贸尾单。简单的来说，外贸尾单是中外合作的一个副产品，国外品牌提供版型面料，国内商家负责制作加工，这衣服质量合格就是正品，没通过验收或者是计划之内的就只能够外转内销，以外贸尾单的形式便宜卖了。好在牌子大，款式潮，价格低，也足以让人不把瑕疵放在眼里，就算是同款不同料的 A 货高仿，同样有人拔草拔得不亦乐乎。而洋垃圾挂上了外贸尾单的名号更是所向披靡，尾单就是以稀为贵，消不掉的污渍看得见的褶皱，在商家的忽悠之下，贵了是因为洋货，便宜是因为尾货，但是打量材质比比价钱也就拿钱交货了。不过当假的外贸尾单遇到了真的洋垃圾时，可不是你穿前洗一遍就是万事大吉的事情。由于二手的服装来源不明，没有经过检验之后就偷运入境了，而加工商们只顾着整容不管杀毒，一般的洗涤方法不仅不能够有效的杀菌，而且还有可能跟别的衣服交叉感染，这感染各种皮肤病还算轻的，如果携带而来的是疾病的传染源引发了疫情，那才叫人欲哭无泪。虽然1985年国家工商局和卫生部就禁止销售旧服装了，但是利益相关者呢依然不惧风雨，所以暂时不要迷信全球孤品了。不管是买衣服还是买食品，一定要从正规的渠道购买，因为安全和健康比什么都重要。 在最新的服务系统，采用彰显怀旧的复古元素，极致的收听体验，满足你最舒适的驾听享受，极具人性化的温暖声音，给你超多期待，经典的体验和无限的动力。 停停停，你在说什么呀？ 经典969，让你的耳朵不疲惫，全天都是好声音，怎么样，约吗？ 那必须的，约约约。 在你家门口，下雨了，你看了也会难过。I believe， 你不说话的时候，也是一种，其实你在回应我。虽然不曾说，相信你正在懂。就算牵的不是我的手，我不真的难过。不知道在高兴什么，你的笑容，有时候也宁可当作你在为我加油。不知道在妄想什么，只告诉自己。 不过，正好你在电话中。I believe 语音信箱的沉默，也是一种，其实你在倾听我。虽然不曾说，相信你正在懂。就算牵的不是我的手，我真的不难过。不知道在高兴什么，你的笑容有时候也宁可当作你在为我加油。不知道在妄想什么，只告诉自己 I believe 你总会看到我。在一切之后，留在你身边的是我。那延续太久的一时冲动，在你身后的独角戏，想什么，只告诉自己 I believe 一定会有结果。在很久以后，留在你身边的是我。 除夕夜看春晚是中国春节必不可少的一个部分了。那春晚作为一档历经了30余年时间考验的联欢晚会，不仅是伴随了很多人的成长，也在引领话题时尚方面是占尽了先机。每一年也都会闪出一大批让人觉得津津乐道许久的一些语汇的光芒，而且是流行一时。那33年春晚，每一年都有一句流行语，不知道是哪一句让你印象深刻呢？ Safrina，Safrina，哭泣时的拥抱。炫目的瞳孔，湛蓝天空因为你而出现彩虹，五彩斑斓的世界，留恋的一代旧，是我才懂得你珍贵。Safrina， Safrina， 是我才懂得你珍贵。Safrina， Safrina， 只我才懂得你珍贵。就让为你起舞吧，让为你唱首歌，让为你唱首歌。就让为你起舞吧，让为你唱首歌，让为你唱首歌。 城市都热爱美丽，所以我才懂得你珍贵。每一个天使都热爱美丽，所以我才懂得你珍贵。就让温情无法，让为你唱首歌，让为你唱首歌。就让温情无法，让为你唱首歌，让为你唱首歌。只我才懂得你珍贵。 Safrina Safrina， 只我才懂得你珍贵。就让温情吧，让为你唱首歌，让为你唱首歌。就让温情吧，让为你唱首歌，让为你唱首歌，让为你唱首歌。心情的回复，像我不在意。

奢望。 调频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别爱我，像爱个朋友。在友情和爱之间，你可曾为我想过？就在灰色地带，你和我需要不到又给不了的爱。爱如果悄然无声，为何心会澎湃？眼神看过来，也许爱是美丽意外。哦，能不能对我说说个明白？别爱我，别爱我，像爱个朋友，你寂寞难忍耐，就来到我。 这里是 FM 九六九，经典生生不息，此刻唯你相伴。